请。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现在呀，北京真的是老北京了，我们率先进入了这个老龄化的城市。那么让自己老有所依，这个依在哪里呢？如果想去养老机构，那么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机构？我们今天啊，就专门跟两位嘉宾来聊这个话题。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预言养老工作室创始人张坤玉。 大家好啊，我是张坤玉。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老年医疗保健康复委员会项目部主任钱锋。 大家好，我是钱锋。 钱主任您好。 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并日益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等态势，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机构虽然多了，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机构却是困难无比。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预言养老工作室创始人张坤玉，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老年医疗保健康复委员会项目部主任钱锋，跟您聊聊用地图找机构去养老。张坤玉，预言养老工作室创始人，中国房地产协会老年驻区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老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中国房地产协会经济组专家，中原集团首席咨询顾问。预言养老工作室隶属于中原集团，致力于聚合优质产业资源，构建集产、学、研、用、创为一体的老年及大健康产业生态圈，出版发行了全国重点城市养老地图，推出预言养老自媒体平台，并提供专业项目及企业咨询服务。 钱锋，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老年医疗保健康复管理委员会项目部主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睡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媒体产业基地北京数字新媒体音乐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残联自闭症儿童康复音乐治疗师、培训导师，原北京奥组委场馆赛事数字音乐新媒体应用专项及运动员心理保驾音乐治疗干预研究与应用专项培训导师。 那咱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全国老龄办召开了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新闻发布会， 截止到2017年底，我们全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2.41亿人了，占总人口的17.3%。这个数量确实是已经比较大，我们已经全国都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那在两位来看，你们就是做这个老年人的事业的，从你们感觉到的银发经济或者是老年人的市场需求以及养老需求，是不是非常的有这一块需求？钱主任。 是这样的，这个老龄这个词啊，在人的生命一生中间呢，它必然是一个阶段。从人的一生来讲呢，从年轻的时候啊，青春期啊，小朋友到青春期，到工作，到退休以后老龄，一般我们指的老龄就指的退休啊，人生的最后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咱们国家呢，那么是人口众多地广，经济发展呢也不太均衡，所以全国呢遇到一个很多的都是养老的这个特别的问题。当然我们北京市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大中城市嘛。 嗯， 那我所从事这个老龄基金会呢，这个是属于在老龄委的直接指导下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基金。 嗯， 那么一会儿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个地图呢，它指的就是说在一个地域对老人提供服务的一种指导性的，让你找到地方啊。基本上越老越在本地化，甚至都连院都不出了。所以可是他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老龄的这个养老的这样的机构呢，是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很多的专业从事养老的这些基层干部呢，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指导。 嗯， 这个指导第一个就是要告你在哪儿有， 嗯， 然后再告你是哪一类的老人应该到哪儿去 啊。 所以养老的机构呢，在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发展非常重视。 嗯， 各类的老龄的养老的这个机构啊，非常的丰富了。 嗯嗯， 是吧？他把根据老人的不同的这个状况， 嗯， 分的也比较细，包括这里面经济收入的。老龄病的状况，因为老弱病残， 嗯， 最后老年总是要经过这些，就越长寿越要经过这些阶段。我说的是普遍性啊， 是。 所以呢，我们必须得作为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家庭也好，都应该对养老呢做好一些准备。 嗯， 啊，要居安思危。特别我们国家这个经历过这个独生子女这一代， 对， 那每个独生子女呢，他要长大成人了，他现在有孩子了，可是他的父母或者是爱人的父母，这都组成一个大家庭。那么作为这个中年人，他不是光老人需要，是中年人他更需要。 嗯，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张老师研究的这个图养老地图是非常创新的一个养老的一个模式。 钱主任讲的这个说到我心坎里了哈，我就是80后，然后就要面临着一个人养4位老人的这个问题哈。 是，这是现实。 嗯，现实，这大多数的这个中年人就感觉既要面临孩子的教育的压力，然后老年人也是怎么能让他们过得好，然后有人照顾，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是。 所以说从张总这里哈，您接触到的是不是养老的服务商品，就各种市场化开发的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这些服务也在增多。 是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有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口红利， 嗯， 开始步入到老年的这部分人群。嗯， 对，是的。 嗯， 是这样的哈。因为刚才其实钱老师讲的也讲到了，就是这个银发经济嘛，对吧？ 嗯， 那么其实银发经济呢，这个呢不光光的是咱们国家，因为刚才呢您也提到，就是咱们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是2.4个亿嘛，占总人口的17%，对吧？ 嗯， 那北京的这个数字呢，实际上60岁以上的，那基本上咱们户籍人口现在呢应该是就有330万吧。 嗯， 每年的话呢，基本上会增加呢16万多老人。 嗯， 基本每天就能够是450个人吧。 嗯， 这个速度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其实是非常的快哈。 嗯， 并且呢，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说呢，基本上整个的这个，如果说是算户籍人口的话呢，那它能够占到户籍人口的24%。 嗯。对，将近1/4了， 就有一个了，对吧？就有一个老人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是空巢或者是准空巢。 没错，没错。嗯，并且其实我们说，除了户籍老人以外，就北京来讲哈，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流动人口，对吧？ 嗯， 流动人口当中呢，其实现在这个也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是我们的老人， 嗯， 你给这个儿子、给闺女来带孩子的， 嗯， 对吧？ 对。 或者是说呢，也有呢，就是自己可能到北京来这个短居啊什么的，这些途径其实都有哈。 嗯， 所以我们看得到，真的是我们的北京哈， 第一呢就是越来越老了，第二的话呢这个速度啊其实还是非常的快哈。那么第三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得到哈。那么如果我们从户籍人口来看，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所有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吃穿住行游鱼购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社会跟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都要围绕着这个银发经济跟老这个字儿来做才可以哈，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有这个感同身受哈，特别是我要去国外的时候，日本因为它先进入老龄化，那么它方便老弱病残的公共设施就非常之多，从这个公交车有一个倾斜的坡道到地铁的坡道到老年人可以去打电子游戏，你可以看到满头银发的人在玩电子游戏， 对， 怎么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又让他们享受到比较好的服务，享受到相应的便利，这就需要有各种的养老机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哈。 是是。 那我早就听说想进入养老院你要早着手早排队，说现在恨不能提前十几年就开始排了。我现在是不是就要，我父母要六十多岁，我是不是就要考虑给他们安排排队了 就咱们国家来讲，就是整体的政策哈，那么有一个呢意向，就是 90% 的老人哈，那么建议呢是在咱们的家里边去养老， 7% 呢是在我们的社区养老， 3% 呢到机构当中去来养老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按照就是国家啊给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基本的比例，其实各个城市呢也有一些微调，比如北京哈，北京叫90-64，这个90呢是没有变化的，北京是 7%， 比国家给的 6% 要多一个百分点，就是希望能够在居家的这么一个部分当中呢能够去做一些解决呀什么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人老了可能要到不同的场所当中去，刚才也提到就是老有所依的问题，对吧，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呢，那么其实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都是叫就地养老，也就是叫 aging in place。因为从欧美国家的这个经验来看，那么实际上就是依托于社区的，依托于家庭的这个养老，那么是最经济的。那么对老人来讲，情感方面包括对他的这个身体，包括对他的心理，对他的社会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最为有利的这么一个因素哈。所以呢咱们国家包括北京现在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哈。那么至于说我们提到的90% 在家的这个部分，那相对来讲就是以活跃自理老人为主了，对吧。那如果说需要有一些协助的部分，那北京这边现在比如在提到驿站的计划，对吧，3年要建设1000家驿站，所以可能有一些助餐助浴包括有一些康复包括有一些心理慰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就是自己家里边不方便或者解决不了的一些未老助老的服务，所以需要到社区当中去解决。北京现在基本上每个街道差不多2-3个社区，就我们指城区的部分啊，建制镇的部分，那么应该就会有一个驿站。那现在陆陆续续就我们的调查呢，应该差不多开业了有100多到200家这么一个情况哈。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已经做起来了。那么在家里实在是不能照顾的，或者没人照顾的，比如说提到空巢啊，甚至可能像严重的失能啊、失智这些呢，那么可能呢就到这个机构当中来。老百姓通俗讲就是养老院，福利院，对吧？就是这么一个角色。现在北京呢确确实实呢就是优质的，那包括性价比呢不错的这些机构呢确实数量不多哈，所以可能刚才提到像你提的比如说排队10年啊，这些确实都有这么一个情况。 哎呦，那钱主任您是怎么考虑的？您做养老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哈，涉及到这个领域。 对，我这是10多年了。 10多年了。 这个、我原来是在大学工作，大学作为一个教师。但是我家庭呢就面对了这个问题因为我 的 父母对都故去了，但是从他们到老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一直呢有幸陪伴他们。在陪伴的过程中间呢，我个人也做一些课题的研究。我在美国也待了近10年，都去了很多国家。其实养老这个问题啊不是光我们的问题，全世界老人基本上手里面都拿一个收音机。那么就广播在养老里边其实就是声音的地图。那么你们不断的在传播的这个养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很多老年人就受益了。那么张老师他们研究的呢是一个更广义的地图，他们现在是有媒纸的有印刷的那么还有这个网络的互联网的。那么它的地图呢，不，我自己认为它主要是一个服务老人的一个信息港。它不光是养老机构， 可能还有送餐呢、啊、可能还有未来还给老人洗澡啊。我的意思什么，就老人人他是一个弱势群体嘛， 嗯， 是吧，他需要社会的关爱，绝对不是光家庭， 嗯， 是吧，咱们过去是养儿防老，那是只是农耕时候的， 嗯， 现在几乎农民都不是这样了，他都是社会化服务， 嗯， 甚至是产品化服务，是吧，做的到老年人他咬不动的时候，他要喝的一种粥，一种流食、 嗯、 这种流食不是光他自己做，可能几乎都是工业化的，所有这些信息都可能会装到这个地图上。 哦， 你们这个的栏目呢也叫健康投资家，怎么投资呢？其实这个概念不是钱的问题， 对，是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 对，它是很方便的让自己有品质的有尊严的度过老年的这个生活。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的这个照顾父母这个过程深有体会。 嗯， 所以这方面当然您说的在日本呢是比较发达，因为它出现的比较早。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呢，特别是大城市就出现的，就是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所以呢这个国家呢非常重视社区呢，主要体现在老年驿站。 嗯， 可是老年驿站你看就是一个社区，有的老年人都不知道我的社区还有哪些老年服务。 是， 所以在这方面呢，张老师他们这个机构呢一直在研究这个，我也很欣赏也很支持。 嗯， 那我们更多呢是负责全国的啊，像广东省它有它的做法，是吧，上海有上海的做法，哎，我昨天从成都回来，成都有成都的做法，但是在这方面看呢，我觉得国家呢都是广泛的支持，只要你对当地的老人好，哎，你就是做得对啊，因为老年养老它是地缘性的，是吧，刚退休的老人呢，我们叫年轻化的老人呢，就是属于完全是很享老的，所以这些人他不用什么地图， 对， 对吧， 他可以享受自己好不容易退休了，可以很轻松的生活、哎、我就很羡慕这个刚退休的人、 啊、所以你给爸爸妈妈像你这样的爸爸妈妈都很年轻嘛，但是他已经退休的时候呢，你给他安排点旅游、 嗯、 因为他健康生活他就不得病嘛，不得病节省了医疗费、 嗯、 家庭子女也很开心，对吧，他就延寿了又更长寿了、 嗯、 稍稍有点病呢，通过张老师他们的地图就能找到，哦，哪个地方是中医康养的，哦，哪个地方是肺癌治疗以后的康养的 啊， 这就更精准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我是觉得全社会都应该关注这个养老，因为每个人都在都要会变老， 嗯， 所以这就是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体现。所以我觉得你们电台做这个节目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 钱主任过奖哈，我觉得钱主任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方面哈，一个是政策，各级政府在养老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倾斜哈，都是大力支持。再一个就是需求有地缘化的特点，这个可能不管是从气候上、生活习惯上、饮食习惯上哈，和这个家庭构成上，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所以也需要相应的细分的和明确的这个。细分的提供。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肯定是越来越细分的，就是专业分工是越来越细致的。我用即便是有这个照顾老人的意愿，但是我可能也无法用一个人去提供那些覆盖所有老年人的专业化分工的工作哈。所以那这一块就特别需要一个大数据的信息汇总的，能方便我去查询了解，然后能够比较便捷的找到相应的能够符合我家人需求的这个养老机构或者服务提供方。 其实我觉得您跟钱老师说的都特别对哈，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了， 对，预期寿命都超85岁以上了， 对，没错没错。但实际上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生活节奏啊非常快，然后呢就是我们叫分户的这么一个现象其实非常明显，就是老人然后跟子女分开或者空巢的现象非常明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高龄啊，高龄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对吧，这么一些情况， 80多岁还在独居自己住， 对，就这种情况其实都非常明显。那我们是说实际上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自理生活的这个阶段越长越好，那实在不行了，对吧，那我们一定是需要第三方的社会机构出现，然后去解决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这个养老或者未老服务的这么一个问题，对吧，因为从整个国家现在政策导向上面来看，基本上我们 80% 到 90% 的老人其实都需要自己到市场上面 面去购买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国家呢应该是只做最基本的政策的制定，包括托底的部分，给我们的低收入没有收入的人，或者为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这些人群，解决他的一些基本的养老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是说这个呢，我们刚才提到的9073或9064，包括我们是说市场化的养老，那么市场主体多元化，对吧，那么来做这么一个事业啊，这个产业，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哈。那再加上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在这个需求啊非常的大。那我们说全国有 2.4 亿60岁以上的老人，北京的话呢现在是300多万，当然这个速度非常快，对吧。那么这个需求一下涌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刚刚开始叫市场化初级的这个养老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当然也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哈。所以呢这就变成大家刚才提到说我需要服务的时候，那么谁呢能够告诉我哪里有服务，并且呢能够告诉我那么哪家服务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质优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呢就是基于当前的行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那我们呢是出于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一些认识，我们来做了这么一张养老地图哈。那么这个呢确确实实我们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北京市城区郊区民政，包括我们所有的机构，然后包括一些驿站，包括我们这些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些行业的专家，我们全部都走遍过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就把呢这些呢我们的机构的点，甚至驿站的点呢落位到我们北京市的地图上面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老人找起来，或者我们是说家庭找起来，第一呢非常的方便跟直观。第二的话呢，那么我们上面会有价格的标记，包括也会有一些电话的查询，这样老人呢就非常清楚能够知道那在什么区位什么样的价格跟我自己的收入跟我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匹配的。所以呢我们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 这个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前期的田野调查和数据收集。 是的，是这个意思。 这是非常复杂的工作。 这个工作其实真的非常复杂，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话几个初衷嘛。第一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做的一个公益的项目，这个我们是完全的对我们的老人跟家庭，对行业内部是完全这个免费的啊，提供的这么一张地图。那么第二的话呢，这个里边信息量非常的大，因为涉及到将近500家机构，然后还有呢100多家驿站，还有一些其他的未老设施，所以我们这个里边整个点状的数据应该是700多项，所以都是一个点一个点这么去跑，这么去调研。那么跟我们的民政体系的啊相关的政府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办事机构啊，跟我们的街道，那跟我们的这些驿站，跟我们的机构等等等等，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调研。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整个人也比较多，那么确实呢大家呢就是分片分区，然后呢分到点啊，分到项目个人当中去，这样我们都是要第一这个项目要准确，对吧，因为我们说这个图出来了一定要能够给到大家真实的指引，对吧，第一准确性，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全面性。那么第三的话我们是说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要便利性，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呢看起来用起来比较方便，对吧。第四的话呢，我们现在还在致力于做一件事情，包括今天我来咱们电台做节目，我们的同事还在就是继续在做更新啊，我们的数据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纸版的地图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正好出来的，我们的 2.0 版本应该是去年四月份我们出来第一版纸质地图，十月份是第二版地图，今年我们还致力于做第三版的纸质地图。这样的话我们是希望这个数据一定要及时更新给到咱们的老百姓跟家庭哈，就这个数据一定是最新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干这么一件事情哈，就是对叫纸版的啊纸质版的地图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其实后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老人看纸版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呢想查询的时候未必那么方便，所以呢我们又萌生了做线上版啊，做这个 PC 端的，包括我们提到手机移动端的，我们叫北京养老地图，我们现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寻北京养老地图是可以搜得到的，所以我们把它呢就是线上化，这样大家呢搜索起来查询起来都会非常的方便。那么您就搜您家门口的，或者是直径多少米的，这个都可以，包括价格，包括区位，包括可能有一些关键词的部分，其实呢我们是说呢把这些呢全部呢都可以呢就是索引出来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有一个初衷，就叫什么呢，我们叫新养老新生活，这个跟刚才钱老师包括您提到的是一样的哈，就是说我们的老人，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是在追求一种高质量的生活，对吧。那么老年生活实际上不是比较萎靡的，然后呢比较落寞的哈，应该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确实是也有一些生活品质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 为呢，我们说真的致力于给老人提供这样的信息，让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哎，那从钱主任您的角度来说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份地图在手，您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家人去寻找相应服务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就能更好的得到满足了？ 这个呢是这样的，咱们国家老龄化上来以后，服务老人的专职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非常辛苦。那么像这个地图出现以后呢，我就发现了基层的人员会省很多事儿， 因为他不需要不停的去回答各种咨询了，是吧？ 他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地缘性，对吧？假如我们北京的地图就是北京，那你来北京的人，包括北京的老人新人，他就有一种这个安全感哦，到北京养老就看那张，先看那张地图吧。但是他又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矛盾问题，就是未来的他总是公益的嘛。 嗯 嗯。未来的这个信息量会更大，它有时效性。这个时效性，假如说2018年，你像咱北京市的地图吧，咱甭说是养老地图了， 对 对吧？一年一个变，一年一个变。所以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张老师他们作为整个这个体系，能够把它当成是一种公益的，每年要做下去的。这个呢，我觉得是抛砖引玉了，让每个人，我觉得他今后，我是希望他，我说你得多收点志愿者，要跟那个台里的主持人共同要发起志愿者活动，因为不断的更新，因为老年人呢，在这个地缘上的发展啊。他会需求会随着年龄越来越多， 是 越来越多。 嗯， 是。 我们那个院儿其实都是我爸爸他们那个院儿啊，就是原来都是，解放前这个老革命的一波人，现在都 离休的， 离休的、老退休的，90多岁，甚至有上百岁的。 哦。 因为这些人呢，经过艰苦以后呢，他们又懂得养生，有很好的生活习惯，哎，反而生活得很长。但是现在有的新老人呢，生活方式不好呢，50-60岁， 富贵病上来了。 对，富贵病上来了。说搅杂在这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呢？老老人照顾还照顾新老人。 是我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然后养老的服务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过程中 的。是 的。养老的事业哈，这是一份事业，事业需要情怀，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哈，更多的志愿服务。 因为北京市确实它是这样的一个大的都市。是，而且我们的广播事业呢非常发达，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结合地图，结合广播，再结合一部分有线电视，基本上就够了这个传媒这个体系了。因为老年人其实他到老的时候他是不会用互联网的，因为互联网的这个界面呢，他不如这个看的舒服，听的舒服， 对，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多媒体的一种体系来做养老的。现在还有一部分是居家养老，什么机构养老，现在又提出一个田园养老 啊， 哎，田园养老舒缓了城市的问题，可是你到哪儿找到这种田园养老的这个位置去啊？ 对， 是的， 对，哎，我去哪个健康小镇，它究竟适不适合我呀？我想要的服务它有没有啊？ 对对对对， 是吧？ 未来的事业真的很广阔。 是 这个钱主任给我们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哈，希望大家都能听广播、用地图、找机构去养老哈。 对，是的，是的。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

机构在什么区位想找什么价格电话都有。那我们现在这个小程序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机构是有专门的一类标出来，就是机构下面可能又会继续再去做一些分类，比如说可能针对自理的或者半自理的或者不能自理的、 哦、 甚至对失智啊这些、 嗯、 那我们都会其实就是按照它的各个专项啊的入口、 嗯、 那么再切进去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具体的服务哈、 嗯、 那比如说刚才提到上门服务或居家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以驿站为核心，把它所有的服务会继续进行一些拆分，比如送餐的啊，就就餐这个方面的，住浴方面的，甚至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上门的这种家政服务的，甚至有我们的这种就医啊、康复啊什么，这些都会分门别类的给他搞清楚。所以这样老人呢或者子女们啊，给老人们寻找的时候呢，这样就会非常方便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程度上面促成我们来做这个线上小程序，甚至未来 PC 端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初衷哈。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就会发现，最有需求的老人应该是出生于20年代、30年代的这些老人。但是呢，他们自己就像钱老师说的似的，对音频、对纸媒、传统的这些媒体就是非常的依赖。但是我们是说，这些老人呢，往往呢自己在决策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面要咨询子女。 子女的意见。 那子女呢，现在恰恰就是50后、60后这些角色哈。那50后、60后实际上对互联网、对移动啊、对 PC 端，那么有天然的依赖性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是说呢，把50后、60后给子女寻找。那么过程当中也给他们自己，现在也基本都到退休阶段去了，他们对旅居啊，对一些美好生活呀，对一些这个机构里边甚至养老设施里边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放不放心把父母送进去，可能都存有疑虑。所以这些呢，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面，在我们的地图上面，都会给到大家一个答案。并且我们还设置专门的就是这个服务热线，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个是比较便利的哈，这个可以试一试。 因为作为老年人来说，他打电话咨询他就觉得心里特别放心。 对，没错。 哎呀，刚才您说的这几个年龄段啊，太跟我相符了。我奶奶90多岁了，然后我爸爸是50后，现在就经常要面临说我爸爸和我几个叔叔要轮流照顾这90多岁的老奶奶、老太太的问题。 没错。 洗澡就是个大问题，对不对？ 对。 给老太太洗澡是个大问题。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服务，那么上门帮他洗澡，那就 非常方便。 对，对于我爸爸他们那一代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就是个解放，也是个减负了。 没错，是的。 然后对我来说就更减负了，要不然我爸了问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束手无策怎么办。 是的，真的没问题。也欢迎大家呢，第一呢可以到微信上面打开我们的小程序去查询一下，也欢迎大家呢就是来跟我们电话沟通啊，我们就是鸳鸯老，大家呢就是搜索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会有我们的电话呀，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 像钱主任对于整个养老市场和产业做了解哈， 是的， 就是您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数据要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什么床位数啊、机构数或者价格区间、 这个呢我为什么不便说呢、因为这个呢假如我们北京市的一般不是由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民政部啊，大家可以看这些数据，我觉得不要乱来，因为现在互联网太发达，就自媒体 就是有好多数据不准确。 对，包括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养老的主管部门，他也不一定能够说准北京市的。所以我自己认为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就是说就是这种咨询的非常发达。但是我是觉得呢，就问当地的民政。因为他的政府工作的职责就是发布这些数据。但是你要说问我怎么样的哪个地方的分布的这个医啊，可能对老年病啊或者这些东西，那我可能会全国的资讯我可能会更多 啊。 所以我是觉得呢，像地图，北京地图你别问别人，问民政他可能都不行，你得问张老师他们这个机构。因为就包括你像我是你父亲那一个年龄层的50后，你们家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幸福之家。就是说一个简单的洗澡问题，老年人怎么洗澡啊？ 对 吧、 嗯、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是现在就有专门给老年洗澡的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公司、甚至我们政府买服务、 政府购买的服务， 对，政府购买，因为你越高龄政府觉得应该越关爱你，对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减轻了你爸爸妈妈，那也算是你的孩子的爷爷奶奶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一个家庭能做到四代同堂，那就是我们党和国家最追求的，就是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很幸福。 对， 作为服务机构它动态变化非常大的，机构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身份的，我们在老机会里面都是作为 科研学术成分的这个人进入的。 对， 所以我们在探讨不是今天的事儿，是明天的事儿。 嗯，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包括像你们那年代到老了会应该怎么样的去美好构建这个社区。 嗯嗯， 而不是光养老院。 嗯， 争取在社区里面就能解决了，你干嘛还要建养老院呢？ 嗯， 对不 对, 对， 那多幸福啊，对不对？小孙子就在旁边，重孙子还在那儿。 嗯， 哇，这个老人呢是最幸福的。 嗯， 所以我们未来构建的就是一个全龄化的适合养老的社区。 嗯， 那这个呢都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 嗯， 但是在当下这个地图为什么需要呢？它是一个解决眼下问题的。 嗯， 它强调的是动态性。 嗯， 像刚才那个他说了，这个张老师说的这个问题是实际的问题，找到了。 嗯， 找到了怎么办呢？进一步怎么办呢？那就是他找到了，这是第一步啊。 嗯， 很多老人就是找不到啊， 找不到， 是吧？找到这是第一步，然后一旦找到了，就其实基本上进入专业的接待的口了。 嗯， 所以他才能更精细化 啊。 所以这个是老年人最大的问题。 是啊。然后我们现在遇到非常多的老人哈， 嗯， 因为我们这个地图其实到现在发放了将近十万份了， 哦， 包括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街道， 嗯， 包括社区都在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老人跟家庭做一些发放哈，有很多老人给我们打电话， 嗯， 邮寄或者上门到我们这个单位办公室去， 嗯， 大家呢去来找， 嗯， 然后包括这个月应该是三号我们在那个北京展览馆， 嗯， 那么还有一场活动哈是跟这个房交会一起的， 嗯， 如果呢到时候大家第一呢，如果需要我们的地图，或者是说需要跟我们做一些深度的沟通，可以呢到那边来找我们都没问题。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老人呢上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第一呢，他们都觉得特别的感激哈，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像钱老师说的，就是老人或者家庭有这方面的需求，但真的不知道去哪儿找， 嗯 啊，不知道就是说在自己周围或者符合自己条件的这些机构或者设施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能够存在，都电话都不知道， 嗯，对， 因为咱们都知道老人上网其实不是特别方便，对吧？他的信息呢来源也比较有限，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他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嗯， 那所以有的老人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上面找了二三十家机构， 哦， 啊，完了以后呢就一个一个的这么写下来， 嗯， 写下来之后呢自己再打电话再筛选， 哦， 筛选出来之后跟自己基本条件，比如说我能够有没有床位啊，价格呀，跟我的身体情况啊，他能够给我提供的解决方案不错呀， 嗯， 离子女离我现在住的地方还不是特别远呀， 嗯， 哎，这些再逐渐的再筛出个十家八家出来，然后一家一家去看，去跟人家沟通，然后最后找到这个比较合适的机构哈。所以就是每次这些时候其实都是我们就比较欣慰的时候哈，因为确确实实能够帮到老人， 嗯， 啊，第一呢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另外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养老行业产业的发展也才刚刚开始起步， 嗯， 那么也都有一些机构把我们这个地图贴在他们的墙上面或者门上面去，因为行业之间就是机构跟机构之间它有的时候它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搭建起一座服务端或者叫供给方，然后跟需求方之间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也把呢就是供给方跟供给方之间的这个桥呢也来打通，能够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你知道人家怎么收费，什么特色，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这种状态，对吧？那来看一下我的是不是是有差距的，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是说一个方面呢把这个行业呢都呈现在我们的 C 端我们的客户跟家庭面前，另外一个方面这个行业内部大家也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都往更好的方向走，给我们的老人跟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哈，这么一个情况。刚才比如你提到的那个数据，我们自己呢因为这两年一直在做地图嘛，我们有一个数据基于我们所有的自己一手的真实的资料哈，那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很多民政，北京市目前呢就是我们地图上面那么现在应该是500家机构左右 啊， 500家 北京养老地图上面， 啊，北京，哎，对，500家， 嗯， 啊，养老机构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养老院， 嗯， 床位呢应该是差不多是 11.6 万张，11.6 万张， 啊，对，哦，11.6 万张， 比着300多万老年人相比， 嗯， 这个数量还不够多。 北京应该现在是9064嘛，是 4% 的老人都出来嘛，因为刚才提到咱们是300多万嘛， 嗯， 应该差不多是13万张左右吧， 啊， 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还是第一呢， 嗯， 有一点缺口， 嗯， 但是这个里边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供需的不匹配性， 嗯， 比如说我们自己呢也做了一些分析，就是那么这 11.6 万张整体的入住率应该是 60% 左右，那就说 60%吗？我觉得 对， 好像之前听到的数据是有一些需要大排队， 啊，对，你说的特别对， 嗯， 那这个里边就是说 项目跟项目之间或者机构之间他们的这种入住率存在差别比较大。 嗯， 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说因为我们这个 11.6万张不到12万张床位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分布在郊区的。 嗯， 对吧？ 嗯， 那么我们的很多老人愿意走出来的或者具备支付能力了，恰恰是我们的这种 城区 的老人为主。那如果说很多在郊区的话，那确实跟我们的城区老人的需求是不太匹配的。 嗯， 第二的话呢，有很多的机构它的服务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初级的，或者是比较弱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呢，就是你的服务的水准跟我们的老人的需求的匹配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它也出现入住率相对来讲整体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嗯， 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刘斌提到的入住率呢，就是有的排队，更多排队是什么呢？是很多我们的叫公办的机构。 啊， 因为北京机构里边还分叫公办啊，或者叫民办，对吧？或者叫公办民营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整体趋势都是要往民办的方向上面去走。但是我们经常之前提到的福利院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办的。那么就公办的来讲，排队现象非常多。为什么？第一，民政给拨款 啊， 对吧？ 所以自付部分的价格 比较。第二就是说费用比较低 啊， 对吧？可能几千块钱，但是整体的硬件设施啊、服务的水准呀，啊，这个相对来讲都是不错的， 都比较好。 对，再加上这两年我们的这个老人一下就爆发了，对吧？这个社会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服务啊非常的多，需求量也很大。所以呢我们有的公办的这种机构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排队都是100年十年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这个就确确实实存在，就是它的分布不均衡，然后呢具体的机构之间冷热不均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事实哈。 冷热不均哈，分布。 嗯， 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到老年人呢，越到长寿老人，他的需求呢越精准。 嗯， 特别我说的那种 C 类老人，就卧床不起的老人，他不得已了他才去机构的。 嗯， 他大部分情况都在家里扛着，最后儿女啊实在扛不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让儿女，这个时候他才去机构。 嗯， 而且他政府呢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院呢他还不愿意。 对，他可能没有这个医疗能力。 那假如说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对吧？ 嗯， 四个人一个房间的，那这种需要护理的老人那怎么办呢？他要到单间儿了，那这种情况单间儿的价位呢他当然就要贵嘛，对吧？ 嗯嗯， 但系统工程第一步他就要按图取修、 啊、 这个呢就是变成我们今天这个地图，它实际上是我们养老工程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嗯 啊，未来可能通过这个地图我们会有庞大的护工团队。 嗯， 现在我正在组织大学生在创业， 嗯， 在就业做公益的呢，让大学生呢服务这些，哪怕你做心理咨询也可以吧， 嗯， 或者帮助老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也可以吧。 对， 所以这方面来讲，但是地图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跟广播平台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意义。我是希望今后电台跟地图紧密结合，是吧？这样的话呢，地图上里边有你们的频道， 嗯， 啊，频道里边也经常会说到地图，你们就会很省事了。 对， 这需要是联合的。 嗯， 我们把那联合起来，把这个养老事业才能做好。 我们当然希望哈，在这个养老事业里面都有更多的助力和参与哈。嗯，那从张老师您了解的情况哈，现在养老机构据我了解哈，是有不少国企、大型的地产企业来参与的哈。 对的，对。 嗯，所以您以前包括现在也是中国地产协会经济组的专家。 嗯， 所以从您这儿了解，地产业一养结合方向转型或者提供服务，是不是有一定的优势或者服务上有一定的能力？ 是，它是这样的，因为地产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因为98年住房的货币化改革嘛，到今年实际上也都是有这个20年的时间了嘛。那么这么多年时间呢，地产呢，其实它整个的发展呢，其实非常的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有呢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得到现在整个政策的导向包括这个行业实际的发展，使得呢就是以我们的这种新增的叫增量的新建的房地产为主的，以销售型为主的这么一个啊回款的模式啊，就是在一线城市在一些主要的地方呢，它的持续性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开发商啊其实都在做一些转型，都在做一些地产加的 这么一些情况哈，这个事业其中呢就是跟医养跟康养结合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向，像我们大家知道的像万科呀，像保利啊，远洋啊，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统计，基本上那么前100强当中基本上已经有 60% 到 70% 的这个企业都已经在往这个方面去转型或者是试水啊，包括像龙湖啊什么这些企业。那么像我们一些啊市属的国企，那可能像北京城建啊，像北京首开啊等等啊，这包括像房地置业啊，甚至像建工地产等等，其实都在做一些摸索啊这些方面的这种尝试。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康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在新的啊，增量这个部分就是新开发的部分，那么结合康养的概念，比如刚才钱老师提到有很多的基地啊，一些这个休闲呀、都加进去。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对存量资产的改造这一块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其实之前呢手里边多多少少或者有很多的存量的或者叫不良资产这么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养老设施呢整个社会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呢政府呢现在对企业利用自有用地或者用存量资产来做养老是有绿色通道的啊，鼓励企业来积极的参与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呢现在我们是说呢，那么地产商一个方面那么是在完善自己地产加康养加医养的这么一个节奏，第二的话呢也在这个专业化的路径上面去投入了比较多的资源来干这么一件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得到，那么地产商来做这个事情，他的资金实力，那么他的这个营销的观念，包括那么他整个的服务的理念，甚至跟国外的资源国外的方法结合的这些部分上面去呢，我们看得到他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其实他也有一些不太有利的地方哈，因为之前做销售靠回款，地产商挣的是快钱，并且这个钱呢挣的呢比较大，我们都知道回报率比较高。但是养老呢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这个确确实实呢要从一点一滴，从精细化的程度，从成本管控来做起来。这个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它目前来讲应该是一个微利啊，这么样的一个行业哈，所以呢，对地产商的价值观来讲，那么要做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哈，包括真的是要做服务，要做团队，要做运营，要做标准，要有自己的团队，要有自己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指标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去呢，我们的地产商呢，其实确确实实也应该，如果说致力于转型，致力于做这个行业，就真的要我们老说要低下头来才能把服务做好哈啊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这个地产商转型做医养结合哈，它不是单纯的说买了房子卖出去了，或者是拎包入住了，你还要拎包入住之后所有的医疗服务什么都要跟得上，这才 刚刚开始。 像上面的收入是按租金， 对， 是吧？长租、短租这样来回报 的， 所以确实跟以前那个暴利的方式是有很大区别。那咱们如果说哈，比如说我妈有这个需求，她又总想说，哎，我长租一个能养老的、带医疗的。能有产权最好，没有产权我就长租，还有这个需求。那么在咱们这个北京养老地图上能够查询到说有什么样的康养结合的地产项目吗？ 我们现在其实有这样的设施，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分几块，一块呢是分机构，一块呢是分居家上门服务，还有一块呢其实就是有一些养老生活这一块哈。其实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有的机构当中去呢，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以月租的形式这么去体现的。那比如像你说的使用权呀，那包括比如说像长租啊，其实这个现在更多的会比较适用于叫 CCRC， 就是退休之后的可持续的这么一些生活照料生活的这么一个社区。比如说到现在泰康啊，泰康他们在做的就是大型的社区，对吧？那可能我就可以通过趸缴啊，通过其他的形式，包括像燕达啊，在燕郊的，现在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点。那可能比如趸缴20年多少年的这种使用权，那目前呢也是有这样的形式的。这一点呢，实际上呢就跟我们现在买房子感觉会差不太多，因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对房子的使用权甚至收益权我都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机构目前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更多的还是说是以月租这么一个形式，就每个月交房租的这么一个形式在做哈。 那所以说养老地图您刚才说了是一个平台， 对 啊，一个是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数据可能会越来越丰富哈，可供查询的数据量会越来越大。 对对。 再一个，它也能保证说各方面数据的打通哈。 对对。 但是那怎么能保证它的数据比较精准？ 嗯， 比较完整，这个真的是需要巨大的工作量。 是的，是的。 嗯， 其实你说的特别对，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就是这些事儿一定要我们自己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包括刚才钱老师也在呼吁，看看有没有志愿者愿意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哈。因为这个工作量，第一呢非常大，第二的话呢非常琐碎，第三的话呢它需要及时的去做一些这个更新， 嗯， 对吧？第四的话呢，实际上针对这些数据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测的。这些东西 检测 啊，检测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数据我们都是需要通过第一轮，我们叫调研，还是需要经过我们的再确认， 嗯 啊，因为我们需要不是说我调研一轮，调研一次这个数据我就可以拿出来的，而是说我们可能还会有第三次的这种检测，这样的话呢我们非常精准的之后，我们才能够把它印到地图上面来，才能够到我们的线上的小程序当中来。我们其实是非常看重我们自己内容提供的准确性、及时性还有全面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再来干这么一件事情，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就是说把北京所有的机构所有的设施都要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职业叫养老规划师。第一的话，你要给老人做规划，给老人呢就是做指引的话，你自己一定要对这个行业、对机构、对设施要非常的熟悉， 嗯 啊，耳熟能详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说得出来到底在什么地方，它有什么特色，怎么去收费，对吧？给老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适合他的这方面的这么一个服务哈，这些东西。 哎，我觉得养老规划师这个岗位啊，适合志愿者或者是兼职。 是， 就是我本来如果就有给家人去选择的需求，哎，然后我顺便就把这个摸底的情况来提供给你们做数据。 是的，是的，那太好了。 现在有些城市呢，它好操作， 嗯， 它已经就做成那种养老的这种点数了。就是我提前做志愿者，或者我作为他地图里边的某一进访员，但是呢你已经为了养老服务了嘛，那你当然就可以相当于得到一些点数，当你到老的时候呢可能会置换一些其他的服务，这种呢在其他城市已经有了。为什么在我们这儿养老事业同时也是养老产业，所以呢养老它真的是一个产业，它正好为这个年龄层服务的一个产业。所以地图呢是一个很大的信息量。 是因为地图是大家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也是在给大家构建一个为老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这大家的事呢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干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给到大家呢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复哈啊，这么一个情况。嗯， 很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咨询的电话。 咨询电话。 嗯，对于养老上面有需求哈，或者想要哪种服务 的时候。是 的， 是的，都可以。对。 那么在小程序上，如果是想在手机移动端搜索的话，搜索什么？ 就在微信上面就搜索养老地图。 养老地图。 北京养老地图就可以。 北京养老地图。 对，北京养老地图就可以。啊，就非常方便。 就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查询。 对，小程序里面查询就北京养老地图就可以。您可以到时候做一些收藏啊。但是我们是建议大家呢能够在我们小程序上面做注册。注册用户呢您会看到更多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更新完的信息呢及时给您推送。其实我们是想呢真的我们就是做一个平台。然后呢带着我们的老人，带着我们的家属一块儿呢去给咱们老人呢找一些呢性价比最高的。然后呢最能够把服务做到位的这些服务的第三方。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说呢把 B 端跟 C 端之间呢很好的衔接起来，我们的老人呢这个找起服务来，那么就会非常的方便哈。我们现在正在做一款，就是我们正在做老年鞋的这样的一款测试。那么都是老人，这个人老脚先老，对吧？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就是脚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形啊啊，甚至有一些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所以选一双好的鞋呢这个其实特别的不容易，也都知道，就是说老人鞋呢就是对肥包括轻便啊舒适防滑等等等等都有要求。但是现在呢我们是说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品种给到老人选择。那我们这次做的是一个关于老年鞋的一个测评哈，就是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想法或者关注的程度哈，可以都到我们的小程序上面来，或者到我们有叫我们的公众号叫预言养老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面来持续的关注啊。这样的话呢也是希望呢就是